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早，我是圆圆。 哎，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哈。 是。 不知道昨天大家睡得怎么样啊？今天这个考试又即将开始了， 嗯， 对吧？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啊， 没错， 取得好的成绩。 嗯，胜利已经在望了，各位再加油， 嗯， 再鼓一鼓劲儿。 今天考的应该是英语和文综或理综， 哦， 对吧？如果没记错，应该是这样啊。这么多年了，还真是这记不清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这后来我跟人一了解，现在人家还有什么零模呢？那时候咱们就一模二模就差不多了。人家现在零模、一模、二模、三模好像。 零模是什么意思？ 也是模拟考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零模。 对、啊， 反正对。然后你看，就所以说这不一样了嘛，对吧？ 嗯、 应该今天考的是英语和这个文综哈。 是。 希望大家好好考试啊， 嗯、 对吧？今天来聊的话题呢，说说自己回忆一下当年那个高考的故事和经历，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要说高考呢，首先我们也是一起来关注关于高考的资讯哈，来看看高考前女儿突然失联了。临近高考了，一个女孩呢害怕这考砸了，心理压力太大了，频频打电话给父母说这个不想考了的念头。最近呢两天更是直接的失联了，心慌的父亲驾车赶往女儿学校所在的城市，结果发生了车祸，所幸未受伤。那后来呢在这个交警的帮助下，这位父亲终于是找到了自己的孩子。 就是看这个资讯的话，肯定就是说孩子所就读的学校和父母还不在一个城市。 哎， 都说这个儿行千里母担忧，其实父母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哎， 而且孩子就是在考前情绪上有点波动，其实也可以理解，很正常啊。 对， 这事儿过去之后，相信对他呢也是一次教育。 不是一般那个考试之前都会给点时间，就让孩子休息休息，缓解一下吗？ 他这个不是发生在考前吗？ 嗯， 那是不是就是在还放假之前？ 有可能，有可能。 继续来说也是和高考有关系，那就是呢老师忘带了全班的准考证，这么危急的一个情况，民警驾车连闯红灯逆行抢回。也是在昨天早上8点左右，某所中学考点的护考老师不小心将几十位考生的准考证遗落在了宾馆，向警方去求助。那当地的民警也是立即驾车送这位老师返回，一路连闯多个红灯，逆行穿过了早高峰车流，原本需要半个多小时的车程，仅用了10多分钟就平安的将准考证给送回来了。 虽然是取回来，但是太危险了。 对，老师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学生千万别心大呀，其实老师有时候他可能一紧张啊，也容易出现一些小状况。 对，所以说这回去之后等高考结束了， 是 老师也得该处罚得处罚呀，是不是？这么点事儿做不好啊，是不是？怎么待着一般呢？ 也不要那么严厉吧，我相信老师应该心里边也是很懊悔。 我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儿。如果你想想，这个一节课这孩子不带书，老师会怎么做？对不对？ 那就下去了 啊！这怎么不带书？这脑子带不带？是不是搁家了？这时候就可以学生跟老师说说，啊，对吧？反过来说， 我觉得我是很理解这位老师，他应该是忙中出乱了，就因为太紧张了。 继续来关注，我来看看这关于毕业的事儿哈。大四的学生呢，这个一个女孩啊，毕业与宿管快递合影，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大四的女生呢，这小黄啊，这个完成毕业论文答辩之后呢，跟大学里边的像社管呀、水果摊的老板啊、桂林米粉的老爷爷啊、快递阿姨啊等这个自拍道别。这4年了，陪我一起走过大学的生活，这些阿姨和老爷爷们，感谢你们照顾我。除了这个老师同学，大学里不知道大家对哪个这个朋友或者周围的人是印象最深刻。 哎，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学生啊，真的是像学校里边，就是那些老熟人真的在做一一的道别。 这一看就没好好学习啊，怎么竟跟那些这个水果摊老板和桂林米粉爷爷这么熟？这老师不 可是你在校园里边要生活呀， 啊， 是不是啊？ 哦，是这么回事。 吃住都在学校里，所以呢，和这些人的接触其实是非常密切的。我们来看呢，这位学生说，他说还有几天我们就要离开学校。 这不是一条， 啊， 这是另外一条，这是另外一个这毕业女生啊，致信这个保洁员这么一个事儿啊。 哎，那为什么你的标题里边有这个加重的颜色，我这标题里边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文章？ 那可能是眼睛的问题了啊。 哎，我们接着来说这条吧。这个是毕业女生向这个保洁员致信，说了一声对不起，而获得了众人的点赞。 哎， 详细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呢， 最近呢，有一位学生，他呢是高中毕业，写给保洁员一封信。啊，信上是这样说的，说还有几天我们就要离开学校了，同学们压抑很久的情绪通过撕书来宣泄，这样的方式可能给你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也请您多一份谅解和包容，我真诚的代表同学向您和其他的叔叔阿姨们说一声对不起，谢谢你们了。 嗯， 啊，这是南充的一位这个即将高中毕业的女生她写的，这封信呢也是在多地的教育界热传，许多的教师还有家长呢是纷纷为这封信点赞。 没错，看到这封信之后呢，感动之余啊，这个学校的这个教师啊也是将这封信呢上传到了朋友圈。那这位老师呢是该校高二的教师，感动他这封信呢并非是他班上这个同学所写， 哎， 这封信呢只有一页信纸的这个落笔之处，写信人呢就是来自这个高三啊，这个某同学，高三这一年呢，几乎每个中午都在教室度过，每次都看这个都会看见这个你在这个教学楼里边忙上忙下的打扫清洁，你移动的每一个地方呢都变得清洁明亮，真的是每次看见你都会给我带来莫名的感动。从信的边缘呢也可以看到，信写在一张这个笔记本的纸上，语言平时却打动了不少的人。南充等地的教育人士呢也纷纷点赞啊，满满的感恩，满满的爱，有心的学生啊，这个有情义的好姑娘。这封信呢也是通过这位老师的朋友圈啊传到什么这个各个地方哈。在这个学校呢，这个任教的张老师看完这封信之后也是动容的表示，会让全班同学都来读一读这封信，红着脸把信交给保洁员，他让我想起父母忙碌的身影。你看看， 我觉得之所以会就是说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肯定还是孩子的这颗感恩之心， 没错， 让很多人都感动了。 没错，可能现在更多的老师可能关注孩子这个学业啊， 对， 成绩偏多、但是呢，这孩子你看这有这感恩之心，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一项。 没错，思想品德这一课还是不能缺少的。 哎， 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可乐也能醉人呢。这是小伙子喝了可乐之后竟然晕倒了。夏天到来之后呢，很多碳酸饮料成为了人们的喜好，那不少喝碳酸饮料的人呢其实也要注意悠着点。那么前两天徐州市民小李忙碌一上午之后猛灌了两瓶可乐两口可乐，只喝了两口，竟然就当场晕倒了。 你看看， 当天呢是小李马不停蹄地忙了一上午，又累又渴，于是呢顺手拿起了一瓶可乐猛灌了两口，没有想到意外发生了。他当时就感觉可乐在胸腔炸开了一样，胸口闷疼，赶紧蹲下来试图缓解，结果眼前一黑，整个人就没知觉了。 哎呦，你看看，失去知觉之后，那小李整个人呢也是栽倒在地上，眼角擦伤，半边脸也给摔肿了。回想这次经历，小李是心有余悸。不过呢，这喝可乐怎么会晕倒呢？就喝着这么两口。医生表示了，运动之后人的胰岛功能呢处于一个非常兴奋的状态，此时突然间的摄入大量的碳酸饮料啊，含糖量比较高，会刺激胰岛素很快的高升，让这个血糖啊突然下降，造成低血糖和这个晕厥啊，以及这个低血糖休克等等。 哎，后果还是很危险的。 没错，此外医生也提示大家了，说这个肥胖的人胰岛素水平啊高，更容易发生此类的这晕厥的现象，而大量的运动出汗之后呢，立即饮用碳酸饮料啊，也容易增加低血糖晕厥的风险，最好是喝点白开水、矿泉水。 是， 对， 其实白开水还是最解渴的， 而且这个不能太凉。 这 运动完之后，我觉得从小这个基本上这家长老师无数次在外更提示我们，在运动完之后就稍微歇一会儿，喝一口温开水，对吧？温水。 但年轻人可能是既贪凉又图一时痛快， 没错， 所以容易发生这样 的情况。而且又觉得，哎呦，年轻没事，喝两口没什么事儿。 关键有时候这些碳酸饮料的广告呀，也对我们有误导。 没错，你说这对。 有时候看到就是，哎呀，那不是正是清凉冰爽的感觉吗？ 尤其你看好多这个饮料啊，这广告都会体现在什么地方？哎呀，运动场上一下来之后满身大汗，哎呀，怎么样，这么一声， 正需要注入， 对，注入什么能量？其实这是错的。 没错，继续来说，这个是北京烤鸭在外国到底有多火？英国张艺谋因为吃不到，大闹中餐馆儿。这个英国人不郑重其事地对待饮食，而把它看作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这种危险的态度可以在他们的国民生活当中找到证据。如果他们知道食物的滋味，他们的语言当中就会有表达这一含义的词语。 比如说这个英语当中呢原本没有烹饪这个词儿，他们呢只会用烧煮，而呢这个没有恰当的词语去形容厨师，直截了当的用伙夫。 对， 这都是谁在挑这个毛病呢？这个其实呢还真不是，这是人家林语堂先生在1934年写的一本《五国与五民》当中呢，就对英国的黑暗料理做过非常精彩的描写。那么在美食文化比较匮乏的英国，确实是太多的胃口啊，需要美味的中餐来得到慰藉。 没错，近日呢，这个享誉世界的英国著名导演啊，以及演员，这两个人呢是结伴来到了这个伦敦的一家这个高档的中餐厅，点名要吃一道这个传奇的北京烤鸭啊。在被这个店员呢客气的婉拒之后呢，一向温文尔雅的这个盖里奇啊，也是竟然在这个店里边大吵大闹，公然的发飙了啊！这个 一个吃货在发脾气了。 哎，没错。那这道由这个伦敦闽江饭店提供的木炭古法烤制的北京烤鸭呢，在英国啊这个名流阶层呢也是非常受欢迎。这位导演呢也正是听到其他的娱乐界的名人推荐，专程前往，不料这个却吃不到这道高大上的烤鸭。北京烤鸭呢并不是唯一受到这推崇的中餐啊。据这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中国日报海外版等媒体报道，近年来呢中餐在海外是摆脱了原先重口油腻的低档的形象，纷纷提升档次，进军占领欧美高端餐饮市场。 哎，想对这位导演说一声啊，如果您不怕路远的话，欢迎您还有这个全球的这些美食爱好者 啊， 都到北京来，都到中国来， 然 后尝一尝我们地道的中国美食， 尝尝中国地道的烤鸭， 哎， 对吧？其实就在我们大街小哪哪都是，一小餐馆人都能，小饭馆都能做。哎呀，这真没见过世面呢。 可是我说完这条资讯之后，我真的也想去尝一尝了。说的我都饿了。 这还用尝吗？来看看那个大导演呢，也是冲冠一怒啊，喂烤鸭啊、 哎！ 英国网友呢机智的调侃，作为这个歌星麦当娜这个前夫啊，他也是以一部呢。1999年的影片《两杆大烟枪》享誉世界，这就非常有名了啊。 是。 他最近也执导的像《亚瑟王》啊，这个《斗兽争霸》刚在北美上映啊，其在这个英国电影界的地位呢，类似于咱们中国的张艺谋这地位。根据这个报道呢，这部贝克汉姆出演，耗资1.75亿元的这个大制作呢，在北美首周的票房就只有1470万美元。让这导演呢也感到压力山大啊、所以说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到这个闽江饭店之后，然后这吃烤鸭自己开始发火了。 这位导演呢，他那个当天呢也确实是可能就是想要吃到美食，然后缓解一下自己这种紧张的情绪。 对，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这个闽江饭店。他呢是在肯辛顿公园的西南角，应该说是位于伦敦最豪华的黄金地段。这个闽江饭店呢也是和英国王室啊是所居住的这个肯辛顿行宫也是这个相邻的，位于10楼的餐厅呢可以提供客人眺望海德公园还有伦敦天际线这样的一个不错的景观。据了解说，这个导演进入餐厅之后，因为他身边的每一个朋友都在谈论这道菜有多好吃，所以呢他可能更想迫切的去尝一尝。 你看看 餐厅的服务员礼貌的解释之后呢，那么这道菜需要提前24小时预定，无法现场提供。 你看看 也是有原因的啊。 对，所以说这个嗨，就是正常，咱们中国美食确实是多，而且好吃，对吧？ 是， 是说的每半天美食。其实今天咱们跟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自己关于高考的故事和经历哈。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留在抽屉的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偷偷 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谈过几场恋爱，却像约伴娘伴郎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入学时想着毕业，毕业却因离开你失眠。那是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泪点。校服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运动会的进行曲，偶尔却比老情歌还让人怀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好，我相信我相信的一切变成火焰。笑着哭着拥抱了整个班，毕业照总有些难看，每次看到却觉得特别的暖。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我相信我们相信我相信的一切变成火焰，照耀彼此的脸，茫茫人海相互看见。课桌上刻的我爱你还在，多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一样。I got these fresh eyes, never seen you before like this. My God, you're beautiful.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首《不说再见》。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自己关于高考的故事和经历吧。 嗯 啊，我记得当年我们高考的时候，其实还真的挺舒服的，但是那天不算热，而且呢就是自己没有什么特殊感觉，唯一的感觉就是今天这午休好长啊。就下午是几点考试？两点考试还是几点？三点？ 哎，我真的不记得了。 我记得当年好像是三点， 好像是有就是中午可以让你充分休息、 啊、对，时间特别长，因为你想我可能写半小时就交卷了嘛，然后那个没有上午这个正常考完试之后啊，回家的时候我记得离吃午饭的时间可能还有半小时差不多、 嗯、 半个多小时，然后呢你就这个时间，然后吃完午饭之后还能睡一觉，之后醒来你发现还在有时间、 嗯、 就这种这个状态， 所以觉得还挺舒服的当年啊。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是什么感觉？ 是，我也只能忆当年啊。我就记得当年我们是、还是在七月份考试， 七十年代的考试是吧？ 七月份 、 好多年不都是在七月的七八九三天的时间考试吗？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在那样的一个月份当中考试，而且就是肯定好像有一个魔咒，就是呢每 年，但是有空调吗？那年 我们那年第一年装空调， 哎呦厉害， 对，所以我们享受到了。 这个回顾到一九八几年了啊， 一九八九年的时候空调已经那么普遍了吗？哎呀，想一想真的觉得那个时候记忆最深刻的可能就是，每年都会有雨。然后昨天我的一个同学还跟我说，他说他就记得考完之后回到家里边，然后到阳台上走了走，然后回到房间之后想干的第一件事是拿起作业写作业。 养成习惯了。 是的，是的，就是一个惯性，然后突然改变了，他可能有点不适应。 哦，我怎么感觉就是高考完之后自己心里边空落落的 啊，就是一种失落吧。 对，空落落的，确实是这样。 对， 哎呀，那么多女同学都再也见不着了。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是啊，是啊。 来听大家的说法啊，关于自己这个高考的故事和经历，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说法哈。 最近网上特别流行，就是晒什么准考证。 哎，对。 其实好像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模板，是不是？然后大家都能够制作一张属于自己的准考证，不是当年真实的那个准考证。 这我还真不知道，我也记不住了，真记不住了。 对， 啊、 但是也有人说这个如果你是晒你当年真实的准考证的话，可能容易泄露个人信息，所以建议大家呢、 哦、 还是慎重。 当年那么多年前了，你还能有什么个人信息在里边？哎呀， 考试成绩啊， 长得也不像自己啊。好吧，来看看那个林青竹，他说了，说那天特别热，我记得当年、还而且不准开电风扇。哎呦，这个做完那个英语啊，看着窗外，哎呀，那是我人生最平静的二十分钟，什么都不去想。考完之后呢，我都没有说话，人潮拥挤啊，然后呢，我低着头就走了出去。哎呀，再见了高中，那时候感觉 是 啊。 还有这位叫张安哥，他说呢，平时数学永远都垫底儿，可是我高考数学考了全班第七， 嘿，你 看 真的让我自己满足惨了 啊。真好，真好。 所以说，你说心态真的也是能够为你考试增添一些运气的。 超水平发挥 是 对吧？ 嗯。 而且呢，还是那种就是考试型的选手。 用我们那时候的话说，就是放了卫星了。 什么什么东西？ 那是考试放卫星啊，说明你超常发挥。 哦，不懂不懂啊。徐伟塔他说了，说从一模的514到二模的543，到最后一次模拟考试669。啊，然后呢几个月的时间告诉我没有什么不可能。 是 啊，这个也祝愿所有高考考生一起加油啊，这个最后一天啊，这个稳住，不求超常发挥，只求稳定发挥。 挑战自己。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位朋友也说了啊，他说呢，今天啊，他说之前母校灯光表演啊，给所有高三的同学们喊楼，看得我老泪纵横。 哎呦， 哎呀， 就是开始在楼下喊 学弟学妹们为学长加油，是吧？ 对。 嗯， 我记得昨天我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也关于这考试啊和这分数什么的。 哎， 这个很多说很多考生啊，哎呀，这个及家长都来问我，664到底能不能去北大。我再次重申一下，664呢是去不了北大，你可以考虑一下去清华。对于北大呢，我只能可以说冲一下，但希望不大。毕竟啊，这个696啊才能去北大。不过呢，现在一般都是坐四号线了，到这个北京大学东门站坐696呢，实在是有点堵，车况也不好。664呢，可以到清华的西北门。如果你住在这个西直门的话，375也可以。当然了，我当年虽然数学没考好，但是332也能去北大了。 就你这数字这种领悟力，你数学果然就考不好。 哎，挺好玩，真挺有意思， 对 吧？就一开始的时候说的以为是分数，但其实后来说的公交车，我觉得这样呢也可以给我们好多考生啊，这个稍微的哎缓解一下，没错。没错没错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吧。 来看呢，这位叫房东的猫语，他说好好考试，要把心态放平， 哎， 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有情绪波动， 就是 比如写作文注意尺度啊。他说呢， 这作文这事就甭跟人说了，别考完了。 对， 就别给压力了。 没错没错。他说呢，真的 希望呢大家能够想到你未来的女朋友，一辈子的好哥们儿都在等你呢。 嘿， 度过这几天之后，你们就能团聚在一起了。 没错啊，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当年自己高考的经历和故事。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关于高考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已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看猴哥我72变， 变个富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 有5至7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来说的话题，说一个自己高考的故事或者是经历啊，对当年的那个事儿，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这个时间应该好多考生都已经到达考场了， 对 对吧？ 摩拳擦掌，准备要开始考试 了。你说有没有考场放着咱们节目？ 除非是。那也不会的， 不会不会， 对，咱们那就是也就是英语考试，它会有这个播放广播，我也不知道现在是播放广播还是放磁带，还是有更先进的技术手段， 不太清楚。反正我是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什么意思？下午应该是考的英语，应该是考英语， 嗯， 人家提前也会这个让孩子们入场，同时呢，大家在这个学校周边千万别有噪音， 对， 千万别影响孩子们考试哈， 确保孩子考试的这个氛围是安静的。 对， 哎，其实你说这个高考的这个科目设置， 嗯， 我觉得真的是用心良苦。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科考语文， 嗯， 考完之后你不会有什么大的感觉，考好考坏你其实都没有一个 直觉的，连题都没法对， 对对 对， 对 吧？连题都没法对，你这个这都是活题 啊。 最后一场考完英语，其实你也是好像不太有那种感觉的，就考与坏其实都不能作为参照， 反正也都看不懂， 对对， 是这意思吧？反正也都看不懂，也不知道自己考也怎么样啊。 所以就是，哎，这样一路下来呢，考完英语之后，你就觉得真的是 完全可以不用考虑了。 嗯， 等出成绩之后再说吧。 说到这儿，我倒觉得其实当年考试的时候啊，出来对题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 不是很招人恨吗？ 就是对的，大家都紧张，除了那个好学生不跟你对那个人。 嗯， 就是那个自己站在这儿之后，你们都在，哎，这个第三题你是不是选 C 啊？啊，第三题是不是选 A 啊？那个人啊，我选的二 B 啊，然后就这个人不紧张以外，其他人其实都紧张。 对对对对对。 到底他对了，我错了，谁也不知道，对吧？不像我一般对，这回选 C 的多不多？我全选的 C， 能不能蒙上几道？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就对于考生来说，考完就考完了。 对， 嗯，先好好的放松自己，不要再想太多了。 嗯， 因为有时候你对了半天题啊，其实不一定真的。你比如说，你对完之后觉得，哎呀，我跟他的都不一样，那严重影响自己的心情。 对， 就最后没准你是那个对的呢。 哎，就 相信自己啊， 还是要相信自己。自己不是一直都有一套口诀吗？ 啊， 是不是？说三长一短选一短，三长一三不是三短一长选一长，齐刀并进选四 D， 这什么参差不齐选二 B 吗？ 那还不如祝福大家。这个遇到题都会 啊 蒙的还都对， 对 啊， 嗯，基本上都是这样， 这样胜算更大一些哈。 对，没错，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回忆一下自己的高考和故事经历哈。 是，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资讯。我们来看看北京市网信办啊，这个遏制追星炒作，一批知名的这个违规账号被关闭了。那北京市网信办依法这个约谈微博啊、今日头条以及腾讯啊、一点资讯、优酷、网易、百度等网站，责令网站呢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用户账号管理，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健康向上这个主流的舆论环境，采取有效措施遏制这个渲染啊、演艺明星绯闻、隐私、炒作明星、炫富享乐、低俗媚俗之风等问题。微博、今日头条啊，以及腾讯、一点资讯、优酷、网易、百度网等等这些网站呢，依据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网站内容管理规定以及用户协议，关闭了像风行工作室微官微、全明星探、中国第一狗仔卓伟，还有名侦探赵武、长春国贸，还有娱乐圈揭秘等一批违规的账号。 嗯，净化了网络环境、啊、 没错， 对于网友来说真的也是一个福音呐。接着来说吧，这个缺乏常识的塑料紫菜的谣言为什么会得到蔓延？最近呢，公安机关抓获了18名制造和传播塑料紫菜谣言以及实施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人员。犯罪嫌疑人王某，他呢是指挥员工拍摄了塑料紫菜视频，并且上传到网络，同时威胁生产厂家，要是不给钱解决，他就将继续在网上大量转发。企业迫于压力，不得不向他转账了50000多块钱，试图平息这个事端。 没错，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啊需要一个能够甄辨真假的这么一个能力。因为就可能现在这个尤其自媒体时代，发送想发什么发什么，尤其像那个啊，这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那些，他们可能甄别能力没有那么强，甄别能力不强，他就直接转发上来了。但是就需要咱们去跟他说，有些是假的资讯、假的新闻。我经常会在朋友圈里边去辟谣，就是说，比如说谁发了一条，我直接给他也回复这是假的，已经辟谣，让他删掉。 你知道有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母亲啊，她也经常会看到一些就像这个假紫菜这样的一些这个谣传。但他真的因为看到视频，他认为就眼见为实了，他非常相信。 哦、 不管我怎么跟他说这个是一个谣言、他都不相信我说的。 你买回袋给他亲口给他尝一尝，啊！ 所以就有时候老人他一旦形成一个印象之后啊，他很难去扭转。 对， 啊， 有时候也不会思考。你比如说这塑料袋做紫菜，这整个工序是否复杂呀？这个成本是不是比那个真紫菜还高？他不会思考， 他不计成本。 他一想，还真是这紫菜长得确实像塑料袋啊！ 对对对， 这以后不能吃了啊！那不知道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年轻人，或者说是这个网络啊，需要有一个严格的把控。 对，加强这个管理的制度啊。 哎，没错，咱们来看看这个大学生啊跑马拉松的事儿。近日呢，南京的林业大学的小徐啊参加这个马拉松的时候呢，因为缺氧晕倒了，结果醒来之后二话不说拔下针头啊，一路狂奔出去，医生和保安都追不上啊。为防止意外呢，三辆警车赶紧开始这个地毯式的搜索，最终发现了这个 瘫坐在地上的小徐，医生说了，可能是意识还停留在马拉松那状态呢。 对对对， 他不是说害怕，是当时他觉得自己好像还跑步呢， 还在跑步。对， 哎，对对对对对，哎， 都没醒过闷儿来， 太紧张了，太紧张了。哎， 而且人家专家也是，专业人士也说了，就这个跑马拉松啊，确实需要你长期的有这方面的训练， 哎， 并不是说哎呀一股热情马上报名我就去跑一个马拉松， 嗯， 跑个半马也是英雄。 对， 其实不是那样的，量力而行啊， 哎，循序渐进啊。 对对对， 其实咱们周围有很多这个现在跑类似马拉松这样的这个跑步，什么半马的，每天都在跑，人家真的是非常的讲究，包括这个脚着地的姿势，那天我一问， 对对对， 哎，包括这个什么的姿势，什么时候补充能量，人都有严格的要求的， 是 吧， 嗯， 来继续往下关注，来看看 让这个坐姿啊，这种坐姿能够让您的腰椎负荷400斤，三个动作呢能够给您的腰来减负。每个人呢都和平时坐着这个动作脱不了干系，不管是上班还是坐地铁还是开车的时候，我们都是处于一个久坐的状态，但是就是我们每天常做的这个动作，其实也正在悄悄地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因为数据显示了80%的人有不同程度的腰背痛，这都是和不正确的坐姿有关系。 嗯， 改变呢要从现在开始，所以学习一个正确的坐姿也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腰椎，让我们更健康。 是啊， 嗯 啊，咱们呢就来看看吧。 该怎么做？ 对呀， 啊， 怎么做呢？ 看一下，有研究表示了，说这个人平躺着的时候啊，腰椎承载的压力最小大概是25公斤。 哎， 站立的时候腰椎的负荷呢大概是100公斤，因为您的头、躯干还有上肢的重量有一部分已经传到腰这个部位了， 嗯， 脚这个部位了，能够帮助分散腰椎的压力。只有在坐姿的时候上身直立，腰椎负荷呢大概是在150公斤， 对， 300斤呢， 没错。 哎呀，如果这个上身前倾，头、躯干还有上肢的重量会集中在腰椎这一个支撑点上，腰椎间盘承载的压力最大。 嗯， 而且其中呢，如果您的坐姿是坐着然后还前倾20度的话，那么不论是站立还是坐着，腰椎负荷都会大大增加。站立的时候腰椎负荷增大到150公斤，坐姿呢是腰椎负荷接近200公斤。 没错啊，这些姿势其实最伤腰的，俗话说了，站如松坐如钟啊，不良的坐姿呢会压迫到腰部，久而久之呢这个引发腰疼。最近呢这以下几种这个腰伤啊，不伤腰的这种错误做法要尽量的避免了。首先第一个，窝在沙发里，这是好多人都特别喜欢的。哎呦，背部弓起，然后呢，其实这个腰部的肌肉啊，感觉特别舒服，但是其实会受到这个牵引，因此负担会很大。久坐啊，这腰肌容易疲劳，引起腰疼。 没错， 椅子还是稍微要硬一点的好，尤其是腰不好的人，更不宜坐在这个松软的沙发或者床上。 对，千万不要变成一颗沙发土豆啊！ 没错。 啊，再来说一下，说到坐椅子，椅子呢只坐一半。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也容易让您腰部失去椅背的支撑，压力会加大，很容易引起腰背痛。 嗯， 建议您坐着的时候要保证臀部都在椅子上， 没错， 整个腰背呢紧贴着椅背儿。 嗯，这是这个椅子坐一半哈。 对， 盘腿坐，许多人呢坐的时候呢喜欢盘腿啊，或者是一只脚搁在另一只脚上，就是咱们平时说那二郎腿。 是， 但时间一长会引起啊腿部左右两侧的这个肌肉的失衡，进而影响腰部的肌肉。建议呢坐的时候呢双腿放平在地上，大腿与地面平行。如果说椅子太高，可以脚底下再垫一小板凳。 是是是 啊，别觉得不好看，但其实这是正确的坐姿。 嗯，对对对， 说的这咱俩是不是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姿势了？ 嗯， 对吧？ 对 啊，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姿势啊，这样就牢记两点，其实能保护您的腰椎。一是坐着的时候腰背挺直，与大腿呈90度啊，头和腰椎的这个重心连线呢与地面是垂直的。二是千万别让腰悬空。腰部呢是需要这个足够的支撑才能减轻腰椎的压力的。 嗯 啊，这个久坐的时候呢也可以买一靠垫，中间突出那种啊，这个上下围这圆弧过渡有一定这个硬度的更好。没有坐垫的时候呢，臀部要把整个椅面坐满，让腰部靠着椅背儿。 哎，所以我们也得学聪明一点哈， 对， 让自己呢能够得到充分的放松，而且又不给腰椎增加压力。 嗯 嗯，继续来说吧。 啊，好吧，那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 说说这个高考时候的一些故事啊，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没错，那如果您身边也有呢，正在参加高考的考生， 嗯， 您也想为他送出祝福的话，也欢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送上一首来自周杰伦周董的歌曲吧，《三年二班》。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三年二班》，这里正在播出的《吴宇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我们高考的时候的故事吧，和一些经历哈。 是， 刚才说了好多，其实这个挺有意思的都哈。这个比如说像刚才说这个高考的时候，这个比如答题的时候什么问题啊，以及这个考分怎么怎么样，就把它变成段子的呀， 对， 都挺有意思啊。咱们继续来看大家的说法，来看看那个冯蒙珠他说了，说考语文的时候手抖的真的没法写字儿，考数学的时候热到不想高考，考英语的时候看开了，哎呀玩了40多分钟，结果考了140。 哦， 一科考140，真的？ 我想是最后综合总分是140分吧？ 那不可能，那不可能，那不可能。 哦， 应该是，但是140是不是有点英语有这么不知道？ 满分还是150分吗？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不知道。 这今时不同往日了哈，咱们都年纪大了。来看，还是说语文考试，这位叫 Place 的朋友他说呢，一直啊本人的语文成绩都还是不错的，但是高考拿到作文题的那一瞬间居然整个人就懵了，出考场就知道估计是写偏题了，最后果然是考了人生当中语文的最低分。 哎呦， 不过哎，这是有这个故事反转的 啊， 还好我是被复旦大学这预录取了， 哎呀， 作文跑题也没有办法阻止我上复旦。 哎呀哎呀哎呀，原来是自己秀自己的厉害，当年的一些这个英勇事迹来了。 我觉得他是在就是对这个现在的考生是一个鼓励，因为你知道吗，我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我高考完之后想好了一定不对题，但那个时候我们是就是我忘了是哪份， 能做到吗？ 我是这样做的，但是架不住家人做不到啊，就提前我就考完之后我说我肯定不对题。 你家人上哪儿给你对题？ 然后那个时候的报纸我忘了是哪个报纸了，他是出这个整个这个高考题目文科理科他的这个答题就正确答案。 居然当年有这么讨厌的报纸 啊！然后我妈妈拿回来之后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报纸我给你放桌上了 啊， 你随便你看不看都可以。你想这样的情况下你会不去看吗？我觉得我 太坏了，太坏了。 后来我就看了语文， 哎哎， 就看了语文一科，我整个人就崩溃了。 为 因为当时我也是觉得那个作文，我们那年作文好像写诚信吧，我觉得我跑题了，而且跑得很厉害，然后整个人就非常的不好啊， 别有压力，真的别有压力。我觉得这个对题反正就把它看开，但是像你这种这个家里边逼着你逼迫这个对还真是少有少有， 而且这种逼迫还是一种软的手段。 对， 所以我放在这儿，你爱看不看，我 能不看 吗？当然 了，你也别把自己当年没考好的这个事情赖赖。 并不是，我想说的是有反转，就说当时你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心理影响哈，但最后成绩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并没有失分，考的还是你就是甚至比你预想的更好的分数。 哦，还是300多分啊，这比较平稳，怎么影响没影响了，发正常啊。 对对对。 哎，我也这个看到一个非常好玩的，还是同样是这个。朋友是转发的啊，说高考这第二天送高考的孩子们一句话，千万别提前交卷。曾经有个人最后35秒拿了13分，所以说一定要这个别交卷，说他就是迈克尔格雷迪 啊。这是一个 篮球，篮球，对，打 篮 球就最后35秒进了，不是这个得了13分嘛啊。 我以为这个最后故事的这个落脚点是说我就是那个最后争分夺秒，然后得了13分的那个人。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反正就是甭管是谁，人家哎对，但是你看篮球场上， 都可以创造奇迹。 对呀，35秒人能得13分，您那那笔头这13分应该也没问题。 是的，是的，很多人都喜欢看篮球最后那几秒钟的绝杀吧。 哎，是这样的啊。再来看看那个 ZK， 他说了，说我们高三那年啊，教学楼里边没有设考点，高考完当天下午，同学们陆陆续续从考场回到教室。一般不是都直接回家了吗？直接回教室啊！啊，这个走到教室门口呢，看见班主任坐在讲台上，安静的看着我们收东西，和他说再见，看着他眼角泛红，我感觉自己好像3年来都没有好好的了解过他。这个总感觉高考完我终于可以摆脱他了，但是我发现我是如此想留在那天下午，想留在那天的高中。 哎，这一条信息说出来之后，我觉得好像整个人心里边 想起小时候一个课文 啊， 最后什么一 最后一堂课，不是 最后一堂课是吧？是叫这么这个，反正就 我就是想他形容的那个场面 啊， 《放 牛班的春天》电影 就真的觉得感同身受，就是非常受感动，很想当年的老师啊。 对，而且你会发现高考结束之后，你明显感觉老师就变了一个人一样。 对， 其实他真的没有那么严厉，没有那么心里边觉得那么的可恶啊，其实他真的其实挺好接触的，都是人。 对吧？他只是职业不同，他只是在那个在你考试之前，他必须要当成一个 老师，人设是这样的， 是吧？没办法， 对对对， 没办法，就必须要这个坚持着让你们好好学习。如果不严厉的话，大家确实没人听。但是考完试之后，他也会觉得你是一长大的孩子了，你可能走上社会之后，咱们就可能是良师益友那种感觉了， 更像家长，更像朋友了。 对，因为我现在回家也经常会，比如说路边啊，这个或者在哪儿啊，碰到我们的这个老师，那种感觉和当年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啊。 哎，我们都说这个考试啊，不管是针对任何一场考试都不能作弊。 对， 我看到这朋友说了，他叫马照床，他说我现在大一啊，学校呢不是特别好，我就不说了。高考那年，一个学霸坐在我前面，我就真的是幸运的抄到了他数学的选择题，结果顺序串了，数学得了十几分。 你看看。所以说这个我觉得高考啊真的是从平时考试就这样， 嗯， 没有必要做这些事儿， 没错， 对吧？这代表不了任何事情， 对，而且还可能把自己给 对对 真的是给 耽误了，对对对对对。而且你看现在这考场啊， 嗯， 什么摄像头啊，各种高尖的设备，这个手机屏蔽什么的，我觉得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还不如踏实您回家多看几遍书， 就像 这些都有了， 我们当年那个考试题目一样，诚信最重要啊。 哎，没错哈。再来看一位吧。 好， 来看看这个普通市民啊，黄小姐，她说了，说高考期间啊，父母呢特地是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陪读，工作也不要了。这期间我胖了20多斤，我妈瘦了15斤，每天害怕惹到我，说话小心翼翼，什么都给买。中午和晚上那个特地送饭到学校楼下，晚上回去又给做点夜宵。高考那几天，老爸在学校门口天天守着，考完一科又一科，平时成绩的这个吊车尾的我，考试竟然逆袭了。我觉得不逆袭都对不起家长付出的这份用心操心， 没错没错， 对不对？ 嗯， 确实说到现在，其实可能马上就要开始考试了啊。 嗯， 所有家长呢也是您们辛苦了，在门口一直在等待着，找阴凉地儿，然后喝碗绿豆汤什么的，千万别中暑哈。 对，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再次祝愿我们每位考生考出好成绩， 哎，考试成功，金榜题名。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九点整。